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11、7天长假当中，我们科创中国节目呢为大家安排国庆特别节目科技强国科创 CEO 系列访谈，带大家回顾这半年的时间科创中国当中播出的关于人工智能领域、民用航天领域、环境保护领域、农业创业创新领域、智能汽车领域，还有包括国产芯片发展领域以及生活健康领域的一些好的科创项目，听听企业 CEO 相关领域的技术专业人员是如何看待各自产业发展前景，以及在其中做创业创新有哪些科技亮点。也欢迎大家关注这7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啊非常热闹，请来了三位嘉宾，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话题呢和健康有关，和健康饮食有关。咱们中国呢有句老话哈，说民以食为天。那我不知道大家日常餐桌上现在的这个饮食结构大致是什么样的。其实咱们中国人呢这么多年来哈，这个谷类是我们的传统饮食，几千年来一直是老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物之一，在我国的这个膳食中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这些年我们都倡导健康饮食哈，所以围绕谷物食品的花样呢也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有很多人呢开始选择吃这种全谷物食品，也就是我们说的粗粮啊。那还有人呢就认为说，哎呀，我要想健康我必须少吃碳水这样的主食。那么面对不同人的这个需求哈，食品的精细化健康化也逐渐成为了行业的共识。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和健康谷物有关，也是我们从事食品研发人员给我们带来新的这种科研项目哈。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这个谷类食品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健康谷物又该怎么样去定义，那相关的研发有哪些新亮点。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那分别是中粮粮谷面条管理产品研发部副总监张志勇，欢迎张总，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您。那还有一位呢是我们中国粮油学会粮油营养分会秘书长贾建斌，欢迎贾老师，您好。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另外呢还有一位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咱们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研发经理魏晓明，欢迎魏老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三位老师呢要今天给我们好好的说一说跟这个健康饮食有关，重点是跟谷物的这种创新和研发有关哈。首先我们想给大家先做一个概念上的界定，就是日常老百姓生活当中的这些谷物食品咱们大致都包括哪些，那在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当中它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先请贾建斌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谷物呢其实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传统的一类食物的统称。 嗯， 其实呢在我们的素问当中就提过啊，叫五谷为养。具体说到五谷呢，大家咱们常吃的米面也就是水稻和小麦了，那肯定是五谷。除此之外呢肯定没够数啊。然后呢那比如说像我们一些什么杂豆类的杂粮类的都在五谷当中，比如说小米、黑米、薏米、青稞，以及什么红小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这些都属于我们的五谷的范畴之中。 除了大家传统说的米面之外，像这些年越来越受大家追捧的这种杂粮还有豆类，其实都是五谷大家庭当中的一员。 是的。 嗯，所以那这些的话综合起来一讲，那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天天能见。 应该不仅要天天见，而且要顿顿见。 顿顿见。 对，这是健康的 饮食生活方式的其中的之一。 我们来如果说说这个比例分配的话，以前都吃杂粮吃的多，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后来开始逐渐吃精细了， 嗯， 但现在又走回了一个从健康角度来讲，认为哎呦不能吃太多的这个精米精面哈，好像我们开始越来越吃这种所谓粗粮杂粮，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是有这么过程。 嗯， 我其实自己原来很多年前写了一篇文章哈，就叫从有啥吃啥到吃啥有啥，其实实际上呢也聊过这个话题。像您说的那个年代呢，我经历了，然后呢其实那个时候呢还有粮票， 嗯， 任何事情都是有定量的，然后想多买是没有，而那个时候呢是细粮少，按比例吃粗粮， 嗯， 当时是没有办法而吃粗粮。但是呢随着改革开放，随着生活的结构和经济发展，我们开始大家比如要吃富强粉了， 嗯，富强粉， 要吃精白米了， 嗯， 又经过了几十年，大家突然发现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这种细粮带来了一些慢病的高发， 嗯， 这个时候呢又从健康不管要吃饱还要吃好，这个好已经延伸为健康了，这个时候杂粮又开始实行了， 嗯， 其实我们大城市的杂粮啊已经发现呢吃的量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如果到主食摊去看，发现窝头总比馒头先卖完，这也是我们看到杂粮越来越受欢迎的一个侧面。 像刚才贾老师说的，从有啥吃啥到现在吃啥有啥，我们现在市场上是根据老百姓的需求来提供多样化的这种饮食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种谷物啊杂粮啊，其实您在超市都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这种馒头啦，还有各种我们的小米啊黑米啊，这个其实都挺受大家的欢迎的。那如果从营养价值上来讲，为什么现在我们开始又逐渐追求在这个饮食结构当中要少吃一些精白米精白面，而应该多加一些这种谷物或者是杂粮呢？ 这就要从我们的膳食结构来说起。其实呢全球呢有几个膳食结构，就是营养专家总结起来， 嗯， 第一叫东方式的膳食结构，第二叫西方式的膳食结构，另外还有一个叫地中海膳食结构。 嗯， 我们今天只讲东方和西方。东方的膳食结构呢，就是我们若干年前传统的90%可能都是植物性食物， 嗯， 而肉类啊蛋奶啊很少，在那样的结构下，然后呢它的疾病谱是不同的，营养不良贫血等等会多，但是现在高发的这种什么冠心病啊， 嗯， 这个痛风啊，什么糖尿病啊，高血脂啊， 高 血压 之类的， 哎，对对对， 嗯， 这类的病就很少。但是呢确实那是一个低水平的一个膳食结构，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啊，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膳食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然后呢动物性食物越吃越多，但是问题是我们多到了有点像这个西方膳食结构去转化了， 嗯， 而这样呢肉类就过多了，再加上我们运动的减少，慢性病就增加了。而西方的膳食结构恰恰就像我们现在在经济发达地区，在东部地区，在大城市看到的一样，刚才说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的慢性病在增加。而这里边其中和膳食不光是结构啊，我们回到了营养素的层面，或者说我们回到营养成分的层面，发现在传统的东方膳食当中，我们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是充足的，而回到了这个或者说我们走到了这个西方膳食结构的时候，发现膳食纤维至少是严重不足的，同时还存在一些微量营养素包括维生素矿物质的不足，有人戏称为隐形饥饿。 嗯，隐形饥饿。 而恰恰杂粮当中膳食纤维含量比我们常吃的这种细粮明显要高得多，而且它的矿物质和维生素都要高于细粮，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从膳食的角度和健康角度当中又开始增加粗粮和杂粮的摄入量。不仅如此，我们从加工的角度尽量的把精米白面做适度加工，更多的 保留当中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来满足我们的健康需求，而且这样呢，对预防慢性疾病是有好处的。 哎，你看听贾老师这么一说哈，我给大家再总结一下，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说吃的都是谷物，不管您是吃的这个白米白面，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小米啊、黑米啊，或者是这种黑面啊等等，不管您吃的是哪种，首先它原材料不一样，它可能这种营养价值就相对不同，再加上我们加工方式也有细加工或者粗加工哈、啊、我们说双管齐下，为的是让我们现在的这种膳食结构在逐渐向西方这样的一个以肉食吃的越来越多这样的一种结构的状况下，希望我们的像微量元素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健康的这种身体需要的一些元素，能够让它均衡。因此在谷物这块呢做调整的话，是能够给补充的，改变我们因为吃肉吃的过多，然后吃的这种植物性的东西过少而带来的所谓的三高一些健康隐患，包括说的这种隐形饥饿的问题哈。 是的，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说我们这种新的科研项目，就是跟我们的这种健康谷物有关。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请张志勇张总呢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科创项目呢，其实就是跟这个健康谷物，包括刚才贾老师说的那个目标，实现健康谷物健康饮食，而去有针对性的研发的这种产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产品的定位、它的目标，以及我们希望能够给什么样的人群来提供这样的健康饮食，帮我们分享一下吧。 根据这个贾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是随着我们大众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其实全谷物杂粮食品其实近年来备受消费者的关注。尤其是杂粮食品啊，有这个杂粮类的米伴侣啊、杂粮饼干、杂粮面条、杂粮面包，其实都属于谷物或者是杂粮食品。而我是从事做这个面条开发的研究人员。我这里从杂粮面条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在营养方面，其实杂粮挂面是市场上挂面类产品营养强化的主要方式。因为杂粮中，刚才贾老师也介绍到了，杂粮中有非常丰富的食补和药用价值，而且在挂面的制作过程中，这些价值可以很好的保留下来。 涉及到加工方式的问题哈。 是的是的。 嗯， 第二个是在食用方面，也就是在消费者的吃的方面，其实我个人感觉杂粮的食用方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其实我们唯一吃杂粮的可能大部分都是吃杂粮粥，而且有些杂粮消费者并不知道去怎么去吃。而中国的面条饮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种类繁多啊，这种面条的这个饮食文化可以丰富杂粮的一个食用方式啊，比如说吃凉拌的杂粮啊，吃热汤的杂粮啊，吃这个油泼辣椒的杂粮啊，是食用方式很多样很多样。第三个呢是在这个风味方面，其实杂粮的面条会保留杂粮原有的一个香味儿，丰富这个餐桌的一个主食，更好的满足我们现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啊，满足我们对这个食品美味、健康、营养和安全的一个要求啊。以上是杂粮面条的一个，我个人觉得是杂粮面条相比于其他谷物食品的一个三方面优势。应该是去年啊，我们新开发了一款这个杂粮面条，是添加了70%黑青稞挂面啊。这款产品啊上市之后，应该是我比较成功的。这个产品开发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肯定要做市场调研，要抓住我们的这个消费痛点啊。而我们这一类产品关注的特殊人群，就是刚才贾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血糖异常人群或者是有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人群。首先我们要研究血糖为什么出问题啊。研究血糖出问题之后，我们要在这个饮食上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呢，就是要寻找这个一些有特殊功效的一些杂粮，比如说叫这个 DGI 的杂粮这里 DGI 可能给听众们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这个GI 指的是这个血糖生成指数，一般的话，如果人吃完这个食物血糖会有一个升高。但是如果血糖异常人群或者是没办法调控的人群，它升高了之后就很难降下来。而 DGI 的食物 相当于消费者吃完了之后血糖升的不会那么高，这样的话会减少对这个人体的一些损害。 对，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升糖指数哈。 对对对， 我们要选这种低 GI 的这种食品。 所以说我们跟着这个 DGI 这个方向，我们寻找了一些杂粮比如说这个荞麦还有这个燕麦青稞，还有这个藜麦等等经过我们一些筛查，发现这个大麦类的青稞在这个调控血糖方面还是有显著的功效的。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主要就是以这个黑青稞为主来达到降低血糖的一个机理。 等于我们是在这个一群候选的成员当中最后把这个黑青稞筛选出来了。 是的是的。 而这个青稞我知道就是一般像在高原地区是不是种植的比较多，像青海西藏这边，而且为什么选择了黑青稞这块，能不能请贾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青稞呢，就像您说的一样，其实在高海拔地区，尤其是青海啊西藏啊，然后呢它就一个传统的谷物。青稞实际上它里边呢含有一种特殊的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大家知道国际上有名的一个谷物叫燕麦，而且呢美国心脏病学会已经把它定义为一种健康的谷物了，而它当中主要的健康成分有益成分就是贝塔葡聚糖。而在青稞当中往往比燕麦当中含的贝塔葡聚糖还要高。黑青稞和普通青稞的区别不仅仅是颜色，而这个颜色什么带来呢，叫花青素。这个物质呢其实对健康非常有好处的，有益于健康的植物化合物。选择黑青稞和青稞的区别主要是在于要有这个成分会对健康更有意义。 哎，这花青素我们知道它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哈。 是。 所以它这个颜色之所以选黑色，说到了是因为有花青素。那之所以选青稞，像刚才贾老师也提到，它里面有这个贝塔葡聚糖，它是一种膳食纤维哈，而且也是不管是在这个青稞当中还是在燕麦当中，相对含量都比较丰富的。所以这也是刚才请贾老师给我们补充说明了一下为什么选了这个黑青稞，口感上哈怎么能给让大家觉得哎吃起来还味道还不错，这是不是也是我们面条的一个特色。 提到口感呢，尤其是作为食品尤其是主食，其实口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目前上市面上我们的杂粮面条种类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杂粮的添加比例它少了就达不到营养的功效。添加比例大了不好吃，其实始终没有找到这个平衡点。而我们开发的这款这个70%加黑青稞挂面，其实在口感上也是下了一定的功夫的，主要是通过四个维度吧进行了一个口感的一个优化，而且经过了多次的实验来确定这个配方。首先一就是青稞粉的一个制粉的工艺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产品70%都是添加了黑青稞粉，所以说黑青稞粉成为我们的产品的一个主料，它的制粉工艺尤为关键。我们要保证它这个磨粉的力度与小麦粉的力度要保持一致，避免过度一个加工如果这个过度加工力度过细的话，再吃起来口感会容易粘牙而且煮完之后浑汤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保证这个力度，而相对集中而且湿度的一个力度分布，使面条的口感更加细腻。 我们老说这面条煮出来你得筋的是吧， 对对， 你不能成片了或者容易断之类的， 而且煮完了不能浑汤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个面条里添加了活性小麦面筋蛋白粉，我们俗称谷原粉这个是主要就是小麦的一个面筋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作为这个青稞粉它里面是没有面筋的，这个面筋是小麦特有的一种物质，而为了使这个青稞挂面的口感更接近于传统的挂面，你不能这个产品出来之后吃起来像嚼这个橡胶或者像嚼这个 吃宽粉的感觉 对吃粉条的感觉这样是不行的，这消费者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在配方里添加了部分的活性小麦面筋蛋白粉，这样的话使口感更加爽滑筋道第三个呢是我们在这个小麦粉的原料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就是虽然这个70%的这个是黑青稞粉，小麦粉的占比很少，但是小占比的这个小麦粉品质也很关键， 我们实际上是使用了这个澳大利亚的小麦粉进行这个配比的啊，因为这个澳大利亚的小麦粉它的特性呢，就是属于啊软滑的一个特性，它和这个黑青稞粉结合，它会很好的把这个黑青稞粉啊和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活性小麦筋蛋白粉紧密的糅合在一起，啊，可以使面条的爽滑度更好， 像个调和剂一样， 对对对， 嗯。 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产品的条形的一个优化。其实不同的条形对于口感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原来尝试的是用这种啊宽条形，因为我们原来一直想把这个面条做得特别筋道啊，更容易咀嚼， 嗯， 更容易吸收。简单是从四个方面嘛，保证这个产品的这个口感。 哎呀，这儿长知识了哈！你看这个面条长什么样，其实还挺有讲究的。你是做成这种大的宽面型，还是做这种圆柱型哈？其实都跟它煮出来的口感是有关系的。食品研发过程大致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想请咱们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研发经理魏晓明老师再给我们描述一下咱们整个研发过程哈。 其实食品研发在过去大家比较常用的方式是，其实我们研发人员根据以前的一些研究基础，我们可能会定义一个产品，然后通过实验室的小试然后中试去创造这样一款产品。但是现在呢，随着消费者这个需求越来越高，我们往往就像刚刚张总提出的，我们第一步会先做一个市场调研，消费者分析，然后确定我们产品的概念形式啊，然后呢我们会根据我们消费者调研的结果进行下一步的产品研发。也就是说，之前可能是大多从我们的这个角度出发去创制产品，而现在呢，我们主要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了解消费者他们到底想吃什么，想要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在实验室进行小试啊，也像刚刚张总讲的，我们在原料方面做了大量的筛选啊，我们选出了黑青稞这样一款特别好的一个原料。同时呢，在配方上面呢，我们也是经过了大量的尝试，为了给消费者呈现一个口感特别好的挂面，我们是经过多种原料和辅料的这样的一个配伍研究。此外呢，在工艺方面，我们也是经过了非常多次的这个调整，怎么使我们这个挂面最后煮出来的口感筋道，口感爽滑，工艺也是经过了多次的调整。这样呢，我们在实验室完成小试之后，第三步就是要进入到工厂进行中试，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这个样品需要在工厂进行不断的工艺的放大，不断的工艺的参数的调整，这样呢匹配工厂的整体的这个生产线的工艺，创造出这样一款产品。当然呢，我们在做产品研发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感官评价。像过去我们研发产品可能真的是我们研发人员自己啊研发出来一款产品之后自己尝一尝，哎，觉得不错啊，我可能就投放到市场上了，而现在不是这样的。我们研发出来产品之后呢，我们会在人群中筛选相对比较专业的感官评价人员，然后去品尝我们的这个产品，给我们产品进行各种维度的打分，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劲道感、爽滑感。然后呢，我们会依据打分结果不断调整我们的产品，最终创造出适合我们消费者口感的一款好产品。最后呢，就是我们产品上市的环节。产品上市环节呢，我们研发呢也会进行一些后期的一些投入，这是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整体的研发流程。 哎，你看以前呢，可能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基于我们研究人员的这种专业背景，哎，我们想着要研究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但是现在更多的要从市场需求出发了。在实验室当中做研发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考虑到，哎呦，这个口感和大家的这个健康需求我都得兼顾啊。 其实这个问题啊非常好，这也是困扰我们研发人员很久的一个问题，就是健康的东西不好吃，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健康。其实在我们研发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选择两种路径吧。第一种呢，其实有一些谷物类、杂粮类、杂豆类的原料，它的产品的形式其实是多样化的。举个例子，山西那边其实杂粮很多他们会做一些像碗托啊、饸烙这种产品。其实这种产品形式呢，就很好的以杂粮作为载体，然后呢吃起来也特别好吃，也特别适合当地人的这个生活习惯。这是一种途径。另外一种途径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可能在研发的过程中首先会筛选原料，我们看哪种原料，哪种杂粮原料适合制作哪种产品。同时呢，我们也会兼顾原料的一些磨粉的一些工艺，它的力度是否合适。同时呢，我们也会在配方上做进一步的调整，像刚张总提到的，我们会加入一些天然的辅料，天然的小麦面筋蛋白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们这个产品的口感啊。同时呢，在工艺上我们也会做调整，并不是像大家传统认为的啊，我可能简单的这样一做我们的产品就出来了。我们也是在工艺上经过多次反复的调整，什么样的干燥温度，什么样的加水量，怎么样去配伍我整个生产线的工艺，最终呢创造出我们这样一款比较适合消费者口感的这样一款杂粮产品啊，我是觉得可以从这两个维度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这也是困扰你们，也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找着这个合适的途径去解决的这个问题。 其实包括现在很多这种谷物早餐，这种燕麦片它里边其实也引入了很多杂粮，放入了很多杂豆啊，这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包括酸奶里边也会配一些膨化的杂粮颗粒啊，这也是一种我们比较喜欢的形式。其他的像我们日常像年轻人喜欢喝奶茶，奶茶这块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引入一些杂粮的一些概念， 发现奶茶现在有一些那个放在芋头在里头的哈，这些哈， 对、 嗯、 其实也是可以引入我们这些杂粮啊或者是全谷物进去。 年轻人的代表哈，那个张经理，您如果跳出您研究的范围面条这块，如果作为消费者的话，您会希望市面上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谷物杂粮食品 啊？的确啊，像刚才贾老师提到的，总吃这个黑芹和面条会吃腻的， 不能顿顿吃是吧？ 因为我作为研发人员，我也吃了不少黑芹和面条，说实话吃到后面确实有点腻啊。就是我们不断要丰富的产品的品类啊，一个是通过杂粮的方式去拓展不同的杂粮面条，另外也拓展不同的杂粮食品。除了开发这个黑芹和面条，我们也做杂粮粉的研究。 杂粮粉、 杂粮小包装面粉的研究， 嗯 啊，我们现在有一些产品也在陆续的在上市啊，比如说黑青稞的黑苦荞的预拌粉，相当于啊，消费者买完我的面粉之后，回去就可以拿来包饺子、包蒸馒头、 嗯、 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搭配不同的这个小麦粉来达到它不同的这个功能。 总之就是大家的这种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那今天我们也很高兴呢，跟咱们三位老师呢一起聊了聊这个健康新谷物的话题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市场上新出现的这些健康食品，我们去选择消费和尝试，如果真觉得好的话，把它固定下来，成为自己饮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为自己的健康把好关。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奥运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2022年，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了。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